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属于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 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亮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走过一些治安看似不是那么好的区域啊，有些人呢一看这面相就来者不善，我们的心啊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或者是啊听家人说那个地方你少去啊，那个地方啊经常发生一些案件，警察老往那儿跑。哎，这些地方为什么治安不好？这些地方的人为什么呢给我们感觉不是那么的友善？原因何在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多种多样的分析啊，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源自一扇破了的窗户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某些地方的治安如果不好，它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和这个破窗户有关。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一本书，就和刚才所说的这内容有关，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下面有请这本书的两位责任编辑徐国强和曹明明，欢迎二位。二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啊，首先说话的是徐国强老师啊，后面是曹明明女士。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正是由二位啊编辑出版的，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叫《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我先给大家念一段这本书背后的文字，或许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地方的治安不好和这个窗户破了没人修补有关系。如果一个房子窗户破了没有人修补，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墙上就会布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后，人们会毫不犹豫 毫无羞愧的遗洒，这就是破窗效应。这本书呢，就是跟大家来揭示这个破窗效应啊，如何从一扇破了的窗户到整个社会治安都发生变化的整个原因和过程啊。首先请二位啊，简单的跟大伙来介绍一下这个破窗效应这个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又是因为什么而提出来的呢？ 这个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吧。就是说起这个破窗效应，先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他在1969年的时候进行了一项实验，就是他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然后一辆放在了加州的一个中产阶级的社区，另一辆放在了纽约市的一个就是相对一个比较混乱的社区，然后放在纽约市的那一辆车很快就被人偷走了，然后放在那个中产阶级那辆车就是一个星期也没有人管他，然后他接着呢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一个洞，然后很快这辆车也就过了几个小时以后这辆车也不见了， 也被偷了。他就是把窗户砸破了一个洞嘛。 对，然后这个车就被偷了。然后呢这个实验呢就是引起了这个詹姆斯和凯琳的注意。詹姆斯 是 美国 的 作者。他是这个詹姆斯是犯罪学家，他就是常年就是为这个美国的警察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啊，业务指导，对，然后他们两个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这个 犯罪心理学吗？ 对，他对这个纽瓦克是进行了一个就是警员巡逻的一个实验，就是主要是由这本书的第一作者这个乔治凯林，他跟着警察在纽瓦市进行巡逻，然后来观察这个巡逻带给这个社区的一些影响，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只是一个单纯的巡逻就会让警察跟市民相互熟悉起来，然后就对这个社区的治安是有好处的，他甚至要好过于那些就是依赖911报案系统对这个重大犯罪进行管制的这种效果，就是他从源头上就已经把这种犯罪给治理掉了，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实验的结果然后使他们提出了这个破窗效应，那么这个破窗其实它是叫破窗理论，他们把这个结果就发表在了1982年的大西洋月刊上， 这是一本非常有名的杂志， 对，影响力很高，然后发表了以后就获得了一个很轰动的效果，因为这个理论其实是把市民长久以来想向警察申诉的他们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给挑明了，给总结得非常的清楚，对， 简单来说啊，我们身边都有过这样的例子啊，比方说走过一个地铁站啊，那有一个垃圾堆，其实是本来没有的，有个人扔了一个豆浆瓶子啊，可乐瓶子、豆浆杯，有人呢扔了一个什么塑料纸，还有人呢就跟着扔，最后那垃圾堆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对，然后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你到一个很干净的人家做客，然后想抽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找主人要烟灰缸，但是如果你到一个特别脏的人，他们家本来已经是一地烟头一地卫生纸，你可能抽烟的时候直接就往地上弹就可以了， 哎，是 对，也有这个， 哎，本身这是一个人心理的变化哈，在这本书当中好像很少说这个为什么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的人的影响下会有不同的行为，他没有分析这个心理的原因，但是呢他却是在把这个理论呢运用到警察在这个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哈， 对，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啊，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变化，你想过这问题吗？ 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这种破坏效应不断放大的结果，就是像他们这个提出这个理论，他讲从窗子打破到重大犯罪其实只要五步，对，就是窗子破了，然后房子废弃了，然后街道废弃了，然后好人搬走了，然后一些浪荡分子 来了 在这儿开始聚集，然后从事比如说毒品的贩卖，然后一些站街女郎在这开始招揽生意，然后最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犯罪聚集的地方，所以就是简简单单只要五步， 哎，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这个蝴蝶效应哈，就是你不知道一个不良的行为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后续影响， 有点像， 如果你不遏制的话，这本书啊， 很好玩。我们能看到哈、啊，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年哈、啊，美国的一些重大的城市，他们在进行社会治理的时候，特别是治安治理的时候的一些成功的或者失败的实践啊。您刚才说了这个效应哈、啊，经媒体发表之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呢，就有一些地方开始来尝试哈、啊。您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介绍，他们分别在哪些地方进行了试验？ 这个效应提出以后呢，就是美国其实是在很多城市都开始进行了，像纽约啊、旧金山呀、啊，就还有刚才提到实验的那个纽瓦克地区，就开始实施。然后，但是实施的过程中呢，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以乞讨为例，什么样的乞讨是可以去制止的，而什么样的如果警察制止了，就侵犯了乞讨人的人身自由权。这是一个界定的问题。尤其是在当时的美国那种情况下，他没有给警察过多的那种自由裁量权。这个自由裁量权也是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警察说，我在执法的时候，你要给我一个裁定的权利。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自由裁量权就把这个事情处理掉，而不会引起别人来上诉我。 其实这个书里谈到好些民众反感的这些小小的破窗效应的体现啊，在很多方面，比方说强行乞讨是吧？ 对。 可能我们也遇到过，就跟着你。 对。 在你面前，啊，你看着也恶心，是吧？因为他本身那个样子，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乞讨者的应该具有的表现和行为。 对。 还有呢，就是比方说这公园里面是吧？特别晚了。有一些人呢就在那里在荡啊荡啊，然后呢眼神也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善意哈， 很危险， 很危险，那穿着啊打扮啊都不是那么的得体，或者说呢甚至有点轻浮。 对 啊，或者呢就是本来这是一个人行通道啊，他在那躺着， 对，非法占用， 对，非法占用，你就觉得他倒没有说直接就伤害你，但是这种环境呢确实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对， 继而呢就书里谈到一个有意思的这个连这个你刚才说的五步走哈，我们就不在这住了，有钱人就搬走了，或者说呢我们就不在这开店了，那么这个地方就越来越荒凉。 对，没错， 越来越荒凉之后呢，那就恶性循环。 对， 所以警察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想从这些细微的行为上进行一些制止或者是控制，是吧？但是遇到阻力。 对，这个书里面就是不断的提到一个他们两方在博弈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境遇。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的境遇就是一个乞讨者，那你就没有办法管他。但是如果不是他的乞讨这个状态，不是他的境遇，而是很多人就是他有住处，然后很多人也有他的亲戚可以接纳他，他不，他就一定要在街上。那么其实警察真正要治理的是这一部分人。所以他们在打官司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我，就是警察我在执法的时候，我是不是对他的境遇来进行的执法，这是一个法官在判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警察在行动啊，但是呢因为在当时美国可能也有很多这种派别，有为这个流浪者呼吁的维权的啊，这个也没错，反正就两方在博弈啊。 对， 据说有一些地方的法官呢判警察败了。 对 啊，所以警察也不断的在调整工作方法。 是的，其实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有一个叫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个联盟就是专门为这些无家可归者，被警察驱逐了的无家可归者，来帮他们来所谓申诉权利的。他们就会利用美国各个州不同的法条，然后来对警察的行为进行这种上诉。 好，我们先不说啊，警察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接着来分析当时美国这个警察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的转变啊。在书里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美国的报警电话是911哈，就跟我们的110相似哈。是说在当时的美国考核这个警察哈，怎么考核呢？看你大案要案的破获率有多高。 对， 是吧？他们有几个就是定罪的一个标准嘛，什么抢劫啦，或者强暴啦，或者是放火啦、偷车啦，有几个类别哈。 对， 你破获这些案子越多，可能你晋升的越快，或者说呢给你 的 嘉奖越就越大哈。 对， 相反警察不愿意去管一些小案子，或哪怕是就是没有收获的案子，你比方说巡个街啊，这根本没有收获哈。他们就 为了破获大案要案啊，或者说呢为了破获一些紧急的这样的一些案件，他们推出了一种快速反应系统。 嗯， 不知道徐老师有没有注意哈， 嗯， 就要求他们几分钟内必须赶到报案现场， 嗯， 是吧？警察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训练和人力。 嗯， 最后发现啊，他们是很快就到了， 嗯， 可是跟这个大案要案的破获率没有关系。 嗯， 民众对于警察的这种呼吁呼声或者投诉还那么多。 嗯， 就是说他们虽然很快到了，但是民众在某些方面对他们并不买账。 嗯， 对，这个就是一个这个911系统的一个弊病。 嗯 嗯嗯，因为警察他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系统，他只要接警， 嗯， 然后去迅速到达现场， 嗯， 然后所谓处理问题就可以了。 嗯， 所以造成了这些警察长时间我就待在办公室或者待在警车里面， 对， 他不出去。 嗯 嗯，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他跟市民是一种脱节的状态。 嗯， 他不了解这个地区是什么样的。 嗯， 这个书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就是说这个有人在街上就是骚扰这个黑人妇女。 嗯 啊，然后警察就到那儿了。 嗯， 然后到达以后发现其实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妇女跟那个所谓的对他实施危险活动的人，他们其实是认识的。 嗯， 就是经常那个人会骚扰他。 哦， 嗯，他们自己本身之间有一种处理的那个方法。 嗯， 所以警察没有办法。 嗯， 就没法处理，就走掉了。 而且啊，就是说，看似是警察在接到报警之后很快就到达现场。 嗯， 但是如果你进行深入的研究，你会发现，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段时间了，别人才报警。 对对对， 就是说，事情发生了半个小时了。现场这目击者啊， 嗯， 左思右想说，那个犯罪嫌疑人走了吧，我安全了吧， 了 这事我可以报警。然后五分钟之后警察到了，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解决于事无补， 已经结束了犯罪活动。 哎，所以你不如说你经常在这溜达，在这开车巡逻， 对， 对， 对于这个社会治安的这个震慑能够起到正向的作用哈。 对，嗯，这就是这个理论提出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想法吧。嗯。 嗯，有的时候警察他们不愿意这么干啊，但所以有一些商区的这种老板哈，啊，就自己雇人啊，自己雇这个保安队， 对，他们会自己 民团 雇这个，然后来稍微的驱逐一下，就比如说在他的店门口酗酒的人，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包括有一些社区，也会这么做一下。 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有一些就是在短时期内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这个也是受到了这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这个对他们的一些诟病。 嗯 嗯， 那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呀？ 这个他就是这样，所以后来这个警方呀，还有他们就是发现这个事情一定要区别对待。 嗯， 就是说还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书里反复提到的境遇这个词。 嗯， 就是说我是为什么要驱逐他。 嗯， 因为他不是一个无家可归者。 嗯， 他只是要在这里待着。 嗯， 要影响大家的生活。 对，所以说呢在执法上呢会要这个有针对性一些哈。 对，嗯， 我在这里跟大家念一段数据哈。这是一个纽约中央车站的区域，涵盖了曼哈顿中央商业街的75条街，这是一个租金非常高的商业区，里面有很多历史和建筑地标啊，比方说克莱斯勒大楼等等啊，还有一些很有名的饭店或者是夜店啊。那么这个区域的这些小老板啊、大老板啊，就自己雇人了啊，成立这个保安队或者说清洁队，每周7天穿着制服的清洁工清扫大街、扫垃圾、清除涂鸦和垃圾箱，一个多重服务中心则提供热食、咨询、职业训练和安置无家可归的游民，还有中心是由之前接受职业训练的员工来负责。此外呢，公司还提供多语的游客服务，赞助纯属公共性质的表演，并且推行了很多比如改善街道、交叉路口、路标、路灯和建筑物正面实体外观的计划。为了吓阻犯罪，每天上午7点到夜间11点之间，有将近50位穿着制服的保安以步行方式巡逻，并且通过无线电与区内3个纽约市警察局辖区保持联系。这些服务都是由民间自行出资来供应的。自1989年12月到1992年12月，这个区的报案数量减少42%。 嗯， 效果非常明显。 嗯嗯，还是有控制。 这是一个区域哈， 嗯， 还有一个区域很好玩，大家想不到，在这个80年代啊末的时候啊，纽约地铁那叫一个乱呐、啊。 对， 他们后来就开始在纽约地铁里做实验了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呀、啊！我首先把一辆地铁弄好了，然后呢，所有地铁我逐步来，最后呢，这个叫旧貌换新颜哈、 嗯。 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其实它也是很聪明的一个方法， 嗯、 因为它比如说在这个地铁上有涂鸦的问题， 就是那时候特别的、 这个、特别流行， 严重。 对，特别严重，就是已经基本上就没法看的那种感觉。 就你想不到啊，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开来的地铁 涂鸦， 全是画的画。 对。画的画，然后他们其实在治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抓住了一个涂鸦者的心理， 嗯， 就是他们只要发现被涂了鸦的地铁， 嗯， 我就不使用了， 嗯， 我给它停到一个地方去， 嗯 啊，我永远用这个没涂的， 嗯， 然后这个涂鸦者的他们是认为他涂就是为了让人看见， 嗯， 他看不见了。 就没有这种价值感了， 没有这种显示的价值感， 没有它的存在感了。 对，然后慢慢的就好了。 嗯 嗯， 是。 还有一个，他们在地铁里面就是治理的，就是他们后来对他们专门治理逃票、 嗯， 他们用逃票问题来治理地铁里面的犯罪。 大家想不到，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边因为逃票的这个损失哈、啊，我看书里的介绍，应该是上千万美元。 对，非常的大 啊、 嗯， 上千万美元， 逃票非常严重，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票机是怎么运行的、 嗯， 但是好像很多国家的那个地铁的票机都是不像咱们这种有闸口的， 嗯， 它好像是单纯，比如说像俄罗斯，它就是那种投一个币就进去了，那逃的话是非常非常简单， 对对对，我听一个朋友说，他住在温哥华， 嗯， 他买票纯凭自觉，没有说一个东西挡着你。刷了卡了，投了币了，才能够出去。没有， 对，嗯， 啊、 嗯， 所以在他们那个地方，可能逃票，你 是 吧？你稍微有点这个意识动机，然后根本没有什么阻碍， 就逃了， 就畅行无阻了。 嗯，他们用逃票这个来治理逃票。另外一个，他们通过逃票发现，就是平均每7个逃票的人， 嗯， 就有一个通缉犯。 嗯、 然后每20个逃票的人里面，就有一个携带危险武器的人。 对，我跟大家念一下哈，书里面有一段文字，真的是，对于警察来说是意外的收获哈、 嗯。 反逃票工作执行初期，警员发现那些因逃票而被捕的人，其中有很多，如果他，啊，不是携带了非法武器，就是重罪通缉犯。 对。 而且许多呢，就是在地铁里犯的案，还正找不着人呢。一抓逃票一个准啊！ 意外收获。 还有，在某些社区，高达1/10的被捕者是重罪通缉犯或携带非法武器，这是他们的意外收获。 对，所以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通过治理失序，结果把重大犯罪还给解决了、 嗯。警察就想通过重大犯罪的这个破案率来提高他们的这个民众之间的民众里的形象啊，或者说他们自己的这个能力 业绩 啊。没想到呢，恰好是这些小事儿。 对， 帮了他们大忙，而且呢、 嗯， 也赢得了民众对于他们的一个高度的评价。 没错， 这个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哈，在这个社会治安治理上面呢，取得了这么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另外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他们在实施过程当中，难道都这么顺利吗？ 非常的不顺利。 嗯 嗯，主要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还有那个詹姆斯的推荐序里面，他上来他就说了、 嗯， 这是一个个人的自由跟整体这个城市的，就是中间有一个矛盾，这之间有一个矛盾。嗯， 嗯， 个人权利跟这个公众的利益之间，它是有一个矛盾在里面的， 有一个临界点，或者是 说对，如何掌握好这个平衡，一直是他们研究的这个重头戏。 嗯， 所以这个初期的时候，非常的 诉讼， 对，非常多的诉讼。 嗯， 就是这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他会利用各种各样这种法条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申诉。 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反对者，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通过法律来跟他们进行抗争的这么一个组织，警察的权力在某些程度上才不会被滥用。 没错，嗯，他们

成为一种幸福。